犀利，穿了就留不讲道理，说太忙没时间记忆。生活随口哼的旋律，天心唱着快乐情绪，就算天空下起雨。 Love 是我随手种的花季，初春浇水呵护仔细，期待有天想起思忆。如果又是一种收集，像是爱上一件新衣，有时简单不求华丽，可以当作压箱宝地，总是叫人屏息惊奇，越久越深刻的记忆。 我朝着我的方向一直望，孩儿闯不进到成长，我抱紧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，一路寻到了闯残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的力量。哦希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，战斗本能的一种，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可懂叫声我抱紧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，既不需要伪装再残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的力量。

是你很久却不伤心，我一个人可以不可以，被问也没关系，我一言心感激，给我一个人不愿也可以，被问的是甜蜜，我一样感谢你。 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，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，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，首付低至20%，利率低至1.99%。详询三河光世智达3725888。 福成家居建材城五一家装季，来就送好礼，领红包、砸金蛋、拿家电大奖，满1000返1000折扣券全场通用，更有欢乐车享娱乐三天，免费接送，服务到家。 幸福与梦想是写出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小时伤痕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你都来听了， 是舍不得才怪，是那一次约定了你。

满布满黑圈。我一个人就点着蜡烛，眼睛恍惚，没有你身体的温度，没有你爱的触，你拉着弹珠，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。听说他会日夜兼有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。于是我不断call了你几天，你还是没有回电，直到我双眼布满黑圈。一个人住点着蜡烛，眼睛恍惚，没有你身体的温度，没有你爱的触，你两个人住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。听说他会日夜兼有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笑声已淹没了从前。我决定离你很远，地球的另一边，直到我忘了时间，直到我闭上双眼。